时候能够找得到的，我就是很多。大约在今年新年前，说话从来那些神仙，谁说过我不笨，感觉我成功。好好同时三百本，还不停的小书生，结果各种黑夜灯，夜里都不要慌张。一个豆腐的天门，草莓和后来的金，金金在这个水中走过多远？我不必像那一人，共享风云这一卷，来了什么月底线，又有什么名？关月楼，不是一场落雁传来滴答的节奏，天亮流。下空能了解到底够不够温柔，走在银河发誓答应悄悄后门跟我走，红衣袖手也把谁手中喜欢的人麦克风，逃学书童每天念着诗书不尽，还有那唐诗和宋词的名字和我只是我自己，逃学书童逃出只想问你会不会累不累，问问问我记忆的新的歌新的诗，逃学书童说爱在里面，新的歌新的歌，逃学书童歌唱美丽，新的歌新的诗，逃学书童说爱在里面，新的歌新的歌，不是在你输，我是跳学书童，背着五十五斤重重，在黑暗节奏各种念奏，学生在逆风，每天烦恼就像鸳鸯楼阁，悄悄回声慢慢走，这条路就找得到，我就是很多小号。学书童背着五十五斤重重，在黑暗节奏各种念奏，学生在逆风，每天烦恼就像鸳鸯楼阁，悄悄回声慢慢走，这条路就找得到，我就是很多。大约在今年新年前，说话从来那些神仙，谁说过我不笨，感觉我成功。好好同时三百本，怕不听了小书生，结果各种黑夜灯，夜里都不要慌张。一个豆腐的肩膀，草莓花花落地前，轻轻夹在口水中，走过多远？我不必像那一人，光想分明这一卷，浪漫什么月的心，浪漫什么浪漫？关月楼，闭上一场落雁传来滴答的节奏，天亮流。在了风下光了解到底够不够温柔，走在银河发誓答应悄悄后门跟我走，红衣袖手也把谁手中喜欢的人麦克风，逃学书童每天念着诗书不尽，还有那唐诗和宋词的名字和我只是我自己，逃学书童逃出只想问你会不会累不累，问问问我记忆的新的歌新的诗，逃学书童说爱在里面，新的歌新的歌，逃学书童歌唱美丽，新的歌新的诗，逃学书童说爱在里面，新的歌新的歌，逃学书童不是在你书， 正在为你带来好音乐的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梧桐。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后弦的逃学书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的是狮子合唱团的《我有》。 在狂奔的我，目标是什么？就是要让所有人的目光指引我，在成全与否，见到这脉搏，还没什么就怕你不懂我。趁着在忘了错误。

充斥其中的是友情，不做作，没有迎逢和取悦，就是那么实在。当有好音乐的时候，地狱也是有那么点情调和神秘氛围的。当有好音乐却已经没有人去听和欣赏的时候，那么人间和地狱又有什么分别呢？来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的讲真话。 你说不爱我再爱上他，和变心不一样。看我已经很傻，还逼你要回答，只是我真的不明白啊，能不能不要怕讲真话。说不爱就不爱，怎么爱能爱，想要忘了就能不再想，怎么不再想，爱凭感觉不念就牵动，不是有点可怕，爱永远比想的复杂。说不爱就不爱了吗？最火热的一定是最好的吗？那一次旅行坐在星空下，说着永恒的是谁呀？ Love Song 嘛，这首歌是香港歌手方大同的一首歌，由方大同填词谱曲，收在了2007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未来》当中。《未来》专辑承载着方大同对这个世界的希望以及对音乐的梦想。方大同在首张的国语大碟一手包办了词曲创作、编曲演奏和录音制作，为歌迷们带来了全新的音乐作品。 我写了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真不是那种 只剩下那钢琴的歌， 也不是那种 不能只是朋友的歌，

而惯行曲的音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车准备都已就绪，等待着你到来的消息，迫不及待开始倒计。在梦里我进入了另一个天体，体会着那飞翔的自己，伸开双臂，我要拼尽全力狂奔向你。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叫出一句距离我的爱，超越所有魔界所有的你。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叫出一句距离我的爱，超越所有默契所有的动力。 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来，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曾沛慈的《小鹿乱撞》啊，这个鹿呢，并不是长颈鹿的鹿，而是马路的路。这首歌首次的演唱是2013年2月15日，曾沛慈房间演唱会上发表，随后被电视剧《终极一班三》沿用为插曲。曾沛慈总会觉得自己的心中住着一个小女孩，希望用这首歌带给大家一起逃离现实，回到最纯真的童话世界。 曾经唱着要和男朋友一起去巴黎，但是30岁的时候呢，侯湘婷还是在纽约找到了真爱。曾经的少男杀手们都已经结婚生子为人母了，就觉得时间真的是一把敏锐的刀。曾经那个暧昧呢，现在早已经结了果，一晃10多年了。听到侯湘婷一起去巴黎。 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有些力气不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巴拉巴巴。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先锻炼体力，谁都不许感冒，不许生病。打工赚钱准备行李，带着地图坐上飞机，要去巴黎。巴拉巴巴，如果明天不是谁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得就好。虽然明天不是谁知道，明天。

When I met you, I was treading water. And baby, I know you know I got an eye that wanders. But right now, in this car that we're driving to your sister's, all I'm looking for is something that's forever. Baby, then you love, love, love me. There've been people that I've loved before, but they were something lesser, cause you love, love, love me, love me better. Say the meanest things. Yeah, but truth be told, I don't care what they think. I got someone who is lying in my bed right next to me. Yeah, she love, love, loves me. Love, love, loves me. Whoa. To someone else, to someone lesser than you. Love, love, love me better.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20日星期一。首先来关注国内外要闻。17日，18届中央第11轮巡视集中公布了14个单位的反馈情况，包括中央编译局、中国外文局等。根据反馈情况，被巡视单位违反8项规定等问题仍比较突出。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月16日，全国25家房地产企业合计耗资1951.63亿元拿地。专家指出，2017年土地市场的主战场会在热点的2、3线城市展开。国际方面，韩国媒体17日报道，韩国宪法裁判所将于24日进行总统朴槿惠弹劾案的最后一次庭审。裁判所称，加速庭审是因为事件已造成了韩国社会的混乱数月，不能再拖延。巴基斯坦卫生部门官员17日表示，16日夜间发生在信德省赛赫万清真寺的袭击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88人，另有至少200人受伤。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春节后，医院里因心脑血管疾病就诊的患者常会增加。

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是许慧欣的自然反应，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王俊凯的小棉袄。 清晨看窗外，才真正的感觉到冬天到来，花还依然天真的绽放，有一些忧伤怀念着童年的灿烂，雪还在下，仿佛看到妈妈坐在暖炉旁，我依偎在她温热肩膀，等待着我的新年衣裳，心里偷偷的想，小时候那件小棉袄随风不灭了，那种温暖到现在也忘不掉，暖暖的阳光，那一条每天傍晚都会走过的小巷，也许有我曾经留下的美好，这一切画面围绕在我的身后，小时候那件小棉袄是我的骄傲，就好像是妈妈给我的怀抱，还记得那甜甜的微笑， 这首歌是亚伦演唱的电视剧《就是要你爱上我》的片尾曲，收在了《梦游思台北》当中的歌。 封锁那些飘雪的回忆，回避是用来 保护自己。当真相变无情，在一片距离，我的眼泪和微笑同时结冰，再也不及甜美的爱情，痛才诠释了爱的宿命。你的浪漫热情傻到不行，感觉和我走上了奇妙旅行。等不住的太阳不管我抵抗，洒在我胸口最暗的地方，逼我把阴影都释放，慢慢把心解冻之后变得滚烫。等不住的太阳暖我眼光，学会温柔的理解和原谅，推倒我黑色的围墙，你的彩色让我晴朗，有了梦想。打开一个无解，想开一扇窗，让你看见我最本来的模样，表面刚强，心里遗忘，渴望谁懂我的冷酷的与害怕。太阳不管我抵抗，洒在我胸口最暗的地方，逼我把阴影都释放，慢慢把心解冻之后变得滚烫。挡不住的太阳推倒我灰色的围墙，你的彩色让我晴朗，有了梦想。 树之美，修气质佳韵，住院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住院室3159000。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四

还是不变。 我不该怎么脱身，你却说花花世界不必当真。 多陌生人，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 专辑《华丽的冒险》当中，这张专辑是历时三年的，由包括了钟成虎、林心怡以及陈建奇等等音乐人参与协助陈绮贞制作完成。两面和平的 MV 入围了并且获得了第十七届的金曲奖的最佳音乐录影带的导演奖。 我也无所谓，你说什么都对，已经变成了你零碎的时间，终于有机会让自己再沉淀，让我回到过去，不再为你而分裂。我竟然如此执着于星座配对，是对我们的感觉，我比谁都要强烈。我曾经仔细听你说的大道理，我曾经认识你像小孩的任性，我曾经凝视你，你眼睛里的深情小心地跌入你流逝的回忆。终于有机会让自己再沉淀，让我回到过去毫无恐惧的直言。是你太松懈，还是我一向太尖锐？不止一次脱口而出曾是对别人的称谓，我曾经仔细听你说的大道理，曾经小心翼翼维持表面的和平，曾经认真发现

时间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只能等别人不嫌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e Bocin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假如说我能介绍一份对你的爱，我想不知感到如此的无奈，我多么希望栖息在你柔柔的胸怀，可是你 就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收录在薛之谦2013年发行的个人专辑《意外》当中的《等我回家》。像这样的歌，要是放在以前的唱片当中呢，肯定会被至少升两个调来唱。但是用了偏低的调，正是为了契合歌词当中的放低自己、诚恳认错，与过去那个年少贪玩的自己划清界限，回归平淡而真实的生活意义。 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听，也许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自范逸臣的不悔。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拜拜。 生的画面，唤醒封印的思念，注定什么样的你，其实蔓延的思绪，有些牵挂的日记，风划过我的脸，带我回到那一天。原来啊，爱是为了你存在，深藏在心世间，在爱醒来之前。哦，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梦里是谁的响亮，提醒是否的眷恋，遇见什么样的你，是否也想念曾经，曾经牵挂的字句，风带走了真心，却带不走你我的世界。原来啊，爱是为了你存在，深 这几时间，在爱醒来之前、哦、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